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节目开始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120急救中心2015年6月29号到7月6号一共的出诊情况。北京急救中心呢一共派出了急救车辆6135次，那外伤呢是1063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疾病呢是766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呢是753例，排在第三位。那剩下的还包括车祸、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出诊情况。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了谈哈、这个健康白皮书当中关于期望寿命的一个话题，也说到了现在随着我们中国人的期望寿命越来越高哈、其实也意味着我们正在逐渐的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推进，那骨质疏松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今天我们的健康北京节目呢，就要和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门诊主任医师张自勤、张大夫一起来说说这骨质疏松的误区。欢迎您，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张大夫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说到骨质疏松，其实呢在节目一开始我跟您在探讨的时候说到，我这儿有一个数据，说截至到09年，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会有将近7000万人患有骨质疏松症。您说这个数字现在已经远远不是这个数字了。 是的，从现在的统计，可能2013年已经接近10000000了。 所以 1亿了 、 对，1亿了、 将近1亿人了。我们老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啊是老年人的疾病，会觉得哎呀到了老了这骨头变脆了啊，这容易骨折了，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现在我们也逐渐告诉大家，如果年轻的时候早期预防的好，其实这个疾病我们是可以，比如说推迟它出现的时间，甚至可能会不出现，应该是这样吧。 对，这样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也提到了骨质疏松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如果我们尤其我们和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30岁或者甚至35岁以前，如果你营养状况好，骨的那个钙的储量高的话，那么你的这个骨质疏松发生的就会延缓一些。 哎，您看您说到钙的储量高，所以一般人啊一说到骨质疏松就会想到，哎呀我是缺钙了啊，得去补钙啊。在这儿呢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骨质疏松它和缺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说靠补钙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骨质疏松吗？ 好的，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病人，他会拿着一张化验单，一看，你看我测的血钙是正常的，我是不是不缺钙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所说的这个缺钙啊，常常指的骨头里缺钙。那么我们人体的钙是这样的，我们吃了钙剂以后，通过胃肠道吸收完了进入血液，一部分呢就沉积在骨头里，啊，大部分沉积在骨头里，一部分呢是进行血液的循环。那么我们人体的骨头的钙呢，占到人体总钙的90%以上，只有1%的左右是作为一个循环钙。那么这个钙和这个血中的钙它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是你这个骨头的钙能够稳定的增加或者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所以呢，我们说缺钙呢，它常常是指的骨头里的钙缺质，就说钙呢是骨头里边的一个主要成分。 嗯， 所以呢你这个钙和骨质钙的流失，骨头里边的钙的流失过多的话，那么当然你发生骨质疏松的几率就高了。 也就是说它主要成分你都缺乏了或者流失了，对吧？那自然这个骨头就会变脆，变得不那么结实了。 是的是的。 那您也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缺钙，我们跟骨质疏松相关的缺钙主要是骨头里面的钙，而不是血液当中的钙。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去医院，比如说验个血啊，说你这个血钙没事儿啊，就大家觉得哦，那我不缺钙，那这其实是误区了。 哎，对，这样其实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就是你别看我们血里边的钙呀，它那个特别是少，占的比例特别小，但是它在人体的功能特别重要。 嗯， 所以人体呢，常常就为了稳定这个血钙的浓度，那么呢，它你要饮食中补的不够，那么它就要动用骨头的钙。所以呢，这也提示我们补充钙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你血钙达不到浓度的话，那么你补充的钙不够，那么骨头里边的钙就得往血钙里跑。 嗯， 这样呢骨头的钙就流失的多了。 就是首先得保障血液当中的钙得是足够的啊，所以整个人体就会循环起来，当血液当中的钙不够的时候，就会从骨头当中去提取我们的钙。 对， 所以这样 是人体的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就会动用很多激素。 嗯， 动用你骨头的钙，我得保证你生理功能。 哎，那既然说到这个缺钙也好补钙也好哈，我也想从您这儿了解一下，我们就目前而言，咱们中国居民的这个钙摄入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和我们国际上要求的水平现在还有差距吗？ 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呢，咱们国内呢进行的调查呢还是比较早的时候，2003年还是2013年这么做过一个调查，给咱们全民做过调查。咱们目前的补的这个健康营养里面补的钙啊，相当于每天只达到480多毫克。 嗯， 啊，这样呢，一般呢国际上推荐的，我们根据人的年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绝经后的话，你怎么也得补到1000到1200毫克。 嗯， 啊，像这个年轻的孩子，你也得补到800毫克。左右800到1000毫克，整个就说咱们的补的钙远远不够的，通过饮食。 嗯，您看您提到两个人群，一个是说年轻一点的，可能我们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对吧？ 对 啊，未成年人啊，需要特别的去补钙。嗯，还有一个就是绝经以后的妇女，还有包括老年朋友啊，这是特别需要这个去需要更多的钙的这样的两个人群。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人认为哈，说这骨质疏松本来就是一个是不是老年病，上了年纪才会得的病。我现在也身强体壮的哈，20-30岁正是正当时的时候，这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这骨质疏松跟我们的年龄到底有关系吗？ 哎，这个问题也很好。就说我们现在所关注的，现在咱们从近10年来大家关注骨质疏松了，都主要在那想我年龄大了才去关注。 嗯， 其实不然，它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但是不是绝对的，只有老年人得，一部分年轻人也会得。 嗯， 啊，年轻人得了骨质疏松以后呢，这种常常我们要注意几个方面啊，像有些人得了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像我们常见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那么他就会出现骨质疏松。 嗯， 另一群人可能没有明显的代谢性疾病，就是由于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当啊，像我们说他饮食，他就一天喝2杯以上，甚至特别大量的咖啡，喝点碳酸饮料 啊， 尤其又是经常的坐在办公室，不出去运动啊，一运动的话又拿个太阳伞一遮挡啊，这时候呢，这样生活习惯不当的话，也有一部分年轻人会产生骨质疏松。 嗯， 我们给这部分的骨质疏松呢，我们就常常给它称之为一个特发性骨质疏松。 嗯，特发性就是，按照道理来讲呢，是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疾病，一般是到了老年才会出现，但是因为有一部分年轻人可能在生活习惯上确实哈，容易导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患上这个特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一旦得了骨质疏松，它可逆吗？比如说，哎呀，我这确诊了，我这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那我通过大夫给我开的这种治疗方法啊，我去好好按照这个去做，我有可能 就回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吗？ 这个问题啊，回答起来也是挺难的。如果是一个年轻人啊，如果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如果我们把这个代谢性疾病给他清除了，就是继发性的骨质疏松，代谢性疾病给他解决了，就相当于给他解决了根本的问题， 根源找到了、 哎、那么他可能还会达到一个完全的恢复，根据他的发生、这个骨头的程度。那么年轻人呢，如果我们是由于单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这样情况，如果我们生活习惯进行一些改变，我们增加运动，增加饮食的平衡等等，可能会有一定改善。可能会有一定改善。但如果说你是家里边有一个遗传因素的这样的话呢，可能改善起来就不如刚才我前面说的那种情况改善的好。 好，那这也给大家说了哈。那我们再来这个针对一些特殊的刚才提到的一些现象，然后让张大夫给我们逐一分析一下，就是年轻人因为生活习惯而导致的骨质疏松哈，在这儿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比如说现在有些年轻的朋友，不光像您说的这个每天喝大量的咖啡啊，碳酸饮料啊，甚至经常坐着不运动啊，不晒太阳啊，他比如说到了夏天，很多女孩子觉得自己胖啊，我要减肥啊，但是呢就觉得这个少吃肉啊，少吃一些容易胖的东西，我少摄入脂肪，我把我这个肥减下去啊，但是呢发现骨质疏松了，很纳闷，说我明明减的是肉，减的是脂肪，怎么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减肥和骨质疏松有关系是吗？ 这个还确实是有一点关系。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肥胖啊，给人造成的一个是外观的问题，一个是还有取得心血管疾病啊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盛行减肥，但是我们减肥的过程中，我们不提倡过度的减肥和反复的频繁的减肥。我们提供的它就是希望它是一个均衡的体重，这样呢可能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脂肪啊，就是说在这个骨质疏松的方面它有哪些关系呢？就是说我前面也提到了，骨头的骨质疏松主要是骨头里面的钙流失，那么我们的钙的吸收要需要维生素 D， 那么在脂肪皮下脂肪里我们有一种物质就叫这个七脱氢胆固醇啊，这个呢是和这个你遮阳晒啊有关系的一个，这是从维生素 D 的角度。另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脂肪里边啊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这个雌激素转化方面还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另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你如果一个好好的人你躺在床上老不运动的话，那么你这个骨头的应力低，你也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你减肥以后是吗，我们如果体重大，那么我们走路的时候肯定我们骨骼的应力就大，这时候呢你就是骨质的它的密度就会好一些。如果你过瘦的话，你过肺的减肥特别瘦的话，你骨骼的应力就小。那么从这几个方面可能啊，就是说所以你减肥以后呢，你这个骨质疏松呢发生的几率和这个不过度减肥的呢相比较多一些。那么也是我们在讲骨质疏松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常常提的过瘦是骨质疏松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 而且也说了到底是为什么减肥反而会带来骨质疏松。其实张大夫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影响哈，包括脂肪当中的一些物质，还有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人他因为体重太小了，这骨头的应力就不够了哈，没有经受过这个坚强的锻炼，所以它自然也就会变得脆一点了。这也是提示大家。而且我们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雌激素的问题，我也想问，为什么这个绝经后的妇女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这跟我们尤其女性朋友这个雌激素分泌有关系吗？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那么我们女同志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老年以后或者绝经后的这个妇女发生的骨质疏松要比男性要多，那么就说明这个女性的雌激素它在骨代谢方面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这个破骨细胞是一个明显的抑制的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作用于骨骼里边的一些受体，使这个骨骼强健。所以呢就是说雌激素的对女同志的这个骨代谢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在绝经后呢一定要关注。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也要来谈一谈哈，因为听过这样的说法，说这得了骨质疏松哈，它这个就是不好治哈，就我们所谓的治就是治愈哈，会觉得不好治。而且说呢，如果要是得了确诊了你是骨质疏松，再治啊就晚了。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到底能不能治，而且临床上怎么治，跟刚才您说到这个雌激素有没有关系？ 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也是咱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啊。有的人我们在门诊上还遇到，您一到这儿来，大夫你能不能给我这治好啊，我能不能让好啊， 嗯，大家都是奔着好， 对，我们也很难 痊愈， 就是你要很就得如实的给他说， 嗯， 目前对于一个原发性骨质疏松来说，我们目前的治疗的目的啊，就是最后给他达到的一个是改善生活质量，让他的这个痛苦小一些， 嗯， 第二个让他骨质疏松的发展的慢一些啊，同时呢就是说它发生的骨折的几率明显的降低， 嗯 啊，那么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我们目前常常人一提到骨质疏松我补点钙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骨质疏松的治疗呢包括三个方面啊，一个是运动， 嗯， 一运动加饮食，另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健康补充剂的补充，第三个就是药物的治疗。那么饮食中呢，当然是我们要注意到就多补一些含钙的东西啊，运动呢我们要增加一些应力的运动啊，健康补充剂呢就是我们饮食中补的钙和D不够的话，我们健康补充剂还要补充一些钙，补充一些D。 嗯 啊，一旦到骨质疏松了，那么它的破骨细胞的活性是很强的，那么我们就要加一些药物啊，让它破骨细胞的活性降下来啊，让它可以再用一些药物让它成骨细胞的功能再强一些，刺激成骨， 嗯， 这样呢就能够使骨质疏松发展的慢一些，甚至有些人还可以使他这个骨头得到一定的这个骨密度的改善。 哎，那这三个方法是同时进行的，应该是就根据病人的这个情况不同，然后医生会给他选择性的来做一些治疗。 哎，是的，我们如果要预防骨质疏松，在早期的话，我们主要是运动、饮食加一个营养的补充。 嗯， 如果已经发生骨质疏松了，你单纯的用前面这两项治疗就不够了。一定要加上抑制骨吸收或者刺激骨形成的药物来治疗。 哎，刚才呢，我们是和今天节目的嘉宾哈，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门诊的主任医师张自勤老师呢，一起来说了说咱们骨质疏松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对骨质疏松的认识上，大家会存在什么样的误区？也说了，其实这个病本身和年龄有关系，但是随着大家现在生活方式哈，有一些年轻人因为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结果导致在年轻的时候也会得上骨质疏松症。而且目前呢，骨质疏松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被大家越来越重视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科普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那另外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做才能预防自己老年的时候过早的得上这个骨质疏松病。刚才张大夫给我们做了很多基础性的知识的普及，在这儿我再想追问您两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是跟现在的这个季节有关啊，跟这气候有关，比如今天天气很热啊，当然虽然大太阳不是很明显，但是很闷热的感觉，我在路上就看到很多女性朋友哈，就打起这个遮阳伞了。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出来特别怕这大阳晒啊，没事就举起这个遮阳伞。有人说这个现在啊老打遮阳伞也容易得骨质疏松，是这样吗？我们做的一些过度防晒的这种方法，不管是涂防晒霜啊还是说打遮阳伞啊，这会不会导致骨质疏松呢？ 好，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前面可能提了一句，大家不知道听到没听到，就说呢，我们提到了骨质疏松的主要原料是钙啊，不是骨骼的里边的主要矿物质是钙。 嗯， 那么钙呢是来自于饮食啊，或者是药物的补充，完了经过吸收。那么它的吸收需要什么呢？常常要需要维生素 D 的参与来促进它的吸收。那么维生素 D 呢，我们一部分呢可以通过饮食。啊，这是，但是饮食呢它很少， 少， 只有菌类啊一些等等，这个内脏啊里边才含有维生素 D。大多数的维生素 D 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皮下组织啊里边的胆固醇，它转化形成一个七脱氢胆固醇。这个药物，这一种物质，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才能转换成维生素 D。 就是在我们身体里，它会做一个转换，就这个物质会转换成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D， 但是必须是在晒太阳的情况下。 对，紫外线的照射下。 啊。 所以你要遮阳的话，那么紫外线照射不足的话，那么它就不太容易转换成维生素 D。 所以还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这个季节您建议大家晒太阳吗？又该怎么晒啊？ 这就是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了。一个就是说你过度的紫外线照射的话，你还容易引起一些皮肤病的情况。 嗯， 那么如果你不照射呢，又像我前面提到的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只能主张你适度吧。 嗯， 一天呢他们推荐的呢，你就是说有的推荐最长你可以两小时，一般大多数你一次照射二三十分钟， 嗯， 就可以了。 而且不要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光线最强的时候出来照射， 哎，是的， 有可能这个季节还会出现中暑的情况，所以咱们一早一晚相对凉快一点的时候，就太阳刚刚冒头的时候，咱可以出来这个晒一晒啊，接受一下紫外线，这样可以让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物质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D， 更好的让我们吃到身体里的钙能够被身体所吸收。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张老师啊，就是关于这个症状的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个好多人说，哎呀，我怎么不知不觉哈，一去医院检查就说我骨质疏松了呢？为什么没有任何征兆呢？这个病是没有任何征兆吗？ 好的，骨质疏松呢，我们在临床上也是有很多人发生骨折了，这才后悔，说我怎么没有提前发现骨质疏松的问题呢？ 嗯， 啊，其实骨质疏松确实是这样，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随着和年龄相关的这么一个情况，常常呢，我们可以给它称为一个，就它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表现，我们给它称之为一个寂静的杀手。 寂静的杀手， 对， 无声的杀手， 对， 嗯， 但是呢它还是，你要再回过头来，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还是有不舒服的。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有的人出现一个慢性的腰痛啊，哎，或者不知不觉的一量身高觉得自己的身高变矮一些啊，或者有些人呢他经常的就知道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好，胃肠道消化不好，自己的父母也有骨质疏松，自己身体特别瘦等等，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得要关注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如果想到了自己可能有这方面问题，我们还可以就是提早的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做什么检查呢？我们现在就是常做的呢，就是一个 DEXA 的骨密度测定。 嗯， 啊，这目前是你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金标准。 这个检查复杂吗？ 这个检查呢，现在呢咱们有很多呢作为临床普查，就相当于体检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一个周围骨密度的检查，像测测这个腕部啊，测测手指啊，测测这个脚跟啊，这个只作为一个普查，它是一个周围的骨密度。 嗯， 但是我们如果一定要确诊的话，就是说要进行治疗的话，我们最好再做一个腰和髋的这个骨密度测定。这个测定只要有这个仪器并不复杂，病人没什么痛苦。 嗯，而且很快就能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 是的。 哎，刚才说的是我们说在这个是一个寂静的无声的杀手，可能大家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它缠上了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引起警惕，尤其是比如出现这个消化道不太好啊，然后这个腰总疼啊，还有包括张老师说的过瘦的人哈，或者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大家都应该多多在这方面多关注一下哈。那有的人也说了，说这骨质疏松不就是您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哈，说它是杀手，它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它到底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这个也是，有的人常常就是说我没什么事儿，我查什么呀， 我就走路，我小心点，我也不摔跟头，没事儿。 对，有的人常常这样想，其实到最后就晚了。咱们有统计啊，就是说由于骨质疏松所导致的髋部的骨折、脊椎的骨折发生率很高。如果一旦老年人发生了髋部的骨折和脊椎的骨折，他的死亡率可以达到一定的情况。所以你就是说的一定要避免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后，他对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 嗯，所以哈，这说他是杀手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是的。 最后我想请张老师再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哈。我们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可能觉得我的生活习惯哈，就像您说的这个经常坐着不运动啊，还有包括在饮食上也没有那么打对，所以吃的不是那么的精细，营养也没有那么的均衡。真到老了以后才发现，哎呀，这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在这儿也想请您给我们打打预防针，就是真正每一个人要想预防骨质疏松，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让我们在老了以后不被它缠上，不受到它的困扰。嗯， 好的。那么就是说你这个骨质疏松，我们也说到了它的因素非常多。那么从年轻的时候的骨峰量的储存就和你以后的骨质疏松发生特别有关系。 骨峰量一般在什么哪个年龄段出现？ 一般呢就是说30到35岁就可以达到最高点。 嗯， 啊，所以怎么能够是骨峰值储存的最高呢？那么就是说我们从小时候一个就要注意均衡的饮食，自己什么都吃，别挑食。 嗯， 啊， 第二个情况呢，我们要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钙的饮食，像我们目前的优质钙含量比较高的呢，主要是一些钙一些这个牛奶优质的奶呀，奶制品，还有一些这个虾米皮儿，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当中也有， 也可以，含有一部分的这样从饮食中提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我们要别老在办公室里坐着，我们要适当的运动，运动也非常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是储存钙，然后要这个营养均衡，还要运动起来，对吧？ 对， 要没事晒晒太阳，这些都是一些关键点。 对 啊，那像这咖啡和碳酸饮料其实不是不能喝，但是要适量，对吧？ 是的，是的，咱们有时候老爱偏激，一说咖啡什么这些东西不好，大家就一个劲儿一点都不让喝，其实没关系的，适当的喝，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后果。 好的，今天我们很高兴啊，和咱们节目的嘉宾，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门诊的主任医师张自勤老师一起说了说骨质疏松的话题。其实我们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也知道，咱们人体骨骼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器官，那身体也会不停地制造新的骨组织，那旧的骨组织呢就会被分解和取代。刚才说到了，通常在35岁前后呢，是我们的这个骨量达到峰值的时候。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哈，骨量的流失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也需要我们去在年轻的时候储备自己的骨量，补充钙质，不要让它在这个年纪大的时候过早的哈出现变差的情况。所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再次谢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健康北京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记得你泪水的光泽，不想记得你最后的选择，不想记得，却偏偏不可能，情愿我一个人更幸福更陌生。爱在灿烂的飞扬，却在最荒凉落下。我现在的心情不舍，让人知道，我回不到昨天，去擦你的眼泪。记得你泪水的光泽，我想记得你最后的选择，我想记得，却偏偏不可能，情愿我一个人更幸福很陌生。爱在灿烂里飞扬，却在最荒凉落下。我现在的心情不想让人知道，我回不到昨天，去擦你的眼泪。若时间能后退，世上就没有抱歉，我回不到昨天。 回不到昨天，驱散你的眼泪。